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尼泊尔、孟加拉国、英国、德国、乌干达等国政府政党团体的人士访问了朝鲜驻本国代表机构。尼泊尔政府副总理兼妇女儿童与社会福利部长、尼泊尔共产党马列主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等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分别向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太阳像、两位伟大领袖在一起的全身像敬献花篮和花束，表示了崇高的敬意。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共同理事长、中国香港的金利旅游有限公司总经理、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和皇帝集团会长分别向我国代表机构送来了花篮。另外，在金日成同志逝世22周年之际，我国驻柬埔寨、印度、赤道几内亚等国代表机构举行了缅怀会、讨论会、图片图书展和电影招待会。